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要不要我晚上给你揉揉？ 才不要，谁都知道你没安好心。 哼，大香肠叔叔之心，路人皆知啊。 嘿，胖子，你这是妒忌，赤裸裸的妒忌。 老子也有女朋友了，等这次回去就给你们看看我女朋友有多漂亮。 啊？你也有女朋友了？哪家姑娘这么不开眼呢？ 小，我要和你决斗！ 来啊来啊，我怕你不成？哥哥身上的镜像肠可有不少呢，未必就打不过你。别忘了啊，我还有蓉蓉的七宝琉璃塔。难道我们夫妻俩还打不过你一个吗？小三肯定是中立的。 谁和你是夫妻啊？我嫁给你了吗？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，我岳父都不反对了，你还能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吗？美女，你后悔也晚了。 看着他们笑闹的样子，唐三心中一阵温暖，似乎又回到了五六年前大家在一起无忧无虑修炼时的样子，只是自己身边的小五却…… 哼，我才不信有人会跟这么淫荡的胖子呢。小三，你一直和他在一起，他是不是在说谎？ 说什么谎啊？等这次回去就让你看看我女朋友，她叫白沉香，这名字好听吧？羡慕死你。 切，羡慕个屁，哥有了蓉蓉难道还会看上别的女人吗？啊，除了我家蓉蓉以外，其他的女人对我来说只是过眼云烟。 和你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，我都觉得自己年轻了不少。年轻真好啊，我像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比你们要轻狂得多。 我们的大长老觉得自己老了吗？您可一点也不老啊，像您这样的成熟男人才更有魅力。 嘿呦，丫头，你还真是会说话，要是年轻个50岁，说不定我就能和小傲拼一把。难怪古斗罗那样的人都宠你宠得不得了，你果然是个小精灵啊。 这就是美女的威力。小傲，你看我干什么？不服气啊？ 哼，不服气有什么用？反正我现在也毁容了，除了你是没人肯要我了。 对不起哦，我不是故意刺激你的。小奥，你不会生我气吧？ 当然不会了，我一生都只爱你一个。 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向马红俊和唐三递出一个得意的眼神。这一招他可不是第一次用了，但却百试百灵，脸上那原本令他自卑的伤疤，现在却是最能触动宁荣荣内心柔软的碧纱。当然，奥斯卡的温柔可不是装出来的，他最喜欢宁荣荣这种小鸟依人的样子。马红俊飞快地跑到唐三身边。 不行了，三哥，我受不了了，这两个人总是拿肉麻当油去，我先上马车躺会儿，进了城再叫我。 众人顺利地进入了更新城，刚一进城门，扑面而来的金属气息顿时带给他们一种别样的感受。进城后，众人再次都下了马车，饶有兴致地看着这座城市特殊的风貌。泰坦的情绪明显变得兴奋起来，指着周围的建筑给众人介绍着。 更新城是拥有铁匠铺最多的城市，只有在这座城市中，铁匠才会受到重视。据说整座更新城内单是铁匠铺就有上千家，更是有数以万计的铁匠，有很多其他城市的铁匠专门跑到这里进行铁匠考核，如果能够通过高级铁匠考核的话，就能够留在这座城市之中。简单来说，这里就是铁匠的天堂。虽然铁匠并不受到两大帝国的重视，但是军队的武器装备、农具、建筑、 家具都需要铁匠的参与，越是高级铁匠铸造的东西就越值钱。 泰坦长老，怎么铁匠也分等级的吗？ 没有你们魂师区分的那么细化，铁匠一般来说分为七个等级，由低到高分别是初级铁匠、中级铁匠、高级铁匠、铁匠师、铁匠大师、铁匠宗师，还有神匠。 那您是什么级别的铁匠？ 笨，这还用问吗？泰坦长老身为铁匠协会副会长，那当然是神匠了。 长老，大陆上一共有几位神匠级铁匠？ 三位，我、你父亲，还有当今铁匠协会的会长。 听泰坦提起父亲，唐三的心脏不禁收缩了一下，想起父亲残缺的肢体，他心头不禁一酸。但他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，想要回去看父亲也不是立刻就能成行的。 等武魂殿主持的七宗重选大会结束之后，一定要回冰火两仪眼去看看父母，不知道母亲在那里进化得如何了。 你也别想太多了，主人有你这么个好儿子继承他的衣钵，他也可以安心的隐居。少主，有机会的话带我去见见他吧。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当今铁匠协会会长、神匠之王楼高再传弟子亲手打造的辉煌亮银铠，只此一件，优惠出售了啊。 楼高？老楼的再传弟子也需要沿街叫卖吗？啊，楼高啊，就是铁匠协会的会长，说他是神匠之王也没什么错。你父亲隐退，在铸造方面我算是和他各占胜场，我呢更擅长对各种金属进行提炼锻造，他则更擅长一些精巧的技术。说起来，这次我打算向他要几个弟子呢。你那些暗器之中啊，一些特别精巧的活，他这一系的铁匠制造起来会更加的得心应手。走，咱们去看看。 此时那叫卖的源头已经围上了不少人，唐三等人使劲挤进去才看到了里面的情况。那是一间看上去很普通的铁匠铺，正在叫卖的是一名赤裸着上半身、露着古铜色肌肉的中年大汉。在那铁匠铺门口，一名看上去年约四旬的中年人端坐在那里，老神在在地闭着双眼，一副高人的样子。在他身边正摆放着一件铠甲，铠甲通体亮银色，在日光的照耀下烁烁放光，打造得极为华丽。看得出每一块甲胄都是经过特殊打磨的，护心镜处更是镶嵌着一块巨大的透明水晶，在阳光掩映下与铠甲本体交相辉映。泰坦只看了那铠甲一眼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 哦，是吗？来来看看看。 垃圾。 别说是泰坦了，就算在铸造方面远不如他的唐三都看出了这件铠甲的华而不实。那一片片亮银甲叶其实就是用钢铁打磨而成的，但每一片甲叶都很薄，分明没有什么防御力，不过相应的重量也不会太高，或许是这铠甲唯一的优势。这套铠甲也许只能拿出来显摆，上战场那是想都别想，稍有点力气的步兵就能一刀砍破。泰坦虽然年过八旬，但底气十足，他这垃圾二字虽然是自己的念叨，但周围的人还是都听到了，那叫卖的中年壮汉自然也不例外，正在兴奋叫卖的他目光立刻落在了泰坦身上。 老家伙，你说谁是垃圾？ 我说那件铠甲是垃圾，铸造铠甲的铁匠也是。 端坐在铁匠铺门口的那名中年人已经睁开了眼睛，看向泰坦的目光充满了不屑。那叫卖的中年壮汉已经大步来到了泰坦面前。 老家伙，你懂不懂铸造？看你这样子就知道是个外乡人，不懂就不要乱说话。我老师可是当今铁匠协会会长楼高前辈的再传弟子，你敢说我老师铸造的铠甲是垃圾？这是对我们神匠一脉的侮辱！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 你就别想走。 哼，你要我说清楚是吧？好，那我就说清楚给你听。别说是你这什么老师，就算是楼高在这里说这件铠甲是他打造的，我一样会说是垃圾。 这也太大言不惭了吧。 此话一出，周围顿时一片哗然。在这里看热闹的也不乏铁匠，也有一些实力非凡的，他们当然也看得出这件铠甲的华而不实，但是叫卖的那句楼高再传弟子却镇住了所有人。楼高在这座更新城的地位就相当于比比东在武魂殿的地位。泰坦批评这套铠甲不会有人有意见，但他直接批评到了神将楼高会长身上，周围的铁匠们顿时不干了，一时间鼓噪声大响，其中包含着不少的叫骂。唐三皱了皱眉，将小五拉到自己身边，双手圈在他腰间，让他能够舒服地靠在自己怀里。无形的魂力释放出来，为小五隔绝着周围的人，他可不会让这些人碰到小五。泰坦走上前来，虽然没有释放魂力，但他那高大的身形和身为族长多年形成的威严，还是令那叫卖的中年壮汉连退几步。他走到那件铠甲面前，转过身看向周围众人： 你们不服气是不是？好，那我就说给你们听，这套铠甲乃是用锁子连环甲方法打造，你们可以仔细看看，这每块甲片的大小都有细微区别，表面上看上去倒是很光鲜，可实际上呢，哼，本身质地却很薄，还亮银铠。这是用钢铁打磨出来的甲片，上面镀了一层银，比纸糊的也强不了多少。 我这套铠甲本身就是为了装饰用的，又不是上战场，每一片甲叶打造的薄才见功力，重量轻，穿起来就不会累。装饰品，你懂什么叫装饰品吗？ 那甲片大小不一样你怎么说？ 这叫不和谐的美，是我祖师楼高神将教导的，你懂什么？ 哈哈哈哈，好好一个不和谐的美。不知道楼高那老家伙要是在这里，会不会被你气得吐血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